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15集，风上。李杰恒骤然惊醒一般，退到檐下，扶着朱柱说： 可圣旨已下，皇上是新朝君父，先前国丧期间不宜行赏，如今正值春耕督察两大朝事，不如顺势大赦天下，按照兵部公考，将边陲诸将依次封赏。陆平燕进边杀侯不行，依照陆家在边陲杀敌之罪，该再赏他们军粮增倍。去年绝息丰收，仓廪充实，这般既免了国库的额外赏赐开支，又解了边郡当下的燃眉之急。七老帅马上婚期将近，皇上也赏，封花三小姐晋为郡主，抬的是启东的脸面。您是万圣之君，天下共主，这样恩泽八方，还有谁会心生不满？ 萧迟也言辞恳切，目光坦率。贤德帝登基时正受太后做主，错过了时机，在位期间没有这样大的动静。李建恒如今最迫切的就是想要证明自己是个皇帝，他疑心左右，听人教唆，无非就是害怕自己被说德不配位。萧迟也这一番话正中他的下怀。 好， 李建恒面浮喜色，又下来迎萧迟也。 好好，侧安快起来，地上凉。 福满在下边跪着，听得暗自称奇，谁能料想不过几个时辰，萧迟也就能借势反击，转危为安。这若非对李建恒的脾性心思把握到了十分，绝技做不到这样一击正中。他越想越高兴，跟着二公子有门。春时植种桑麻，二月很关键，各地紧着时间上报，催促户部拨款，取渡一堆杂事堆积如山，各部都忙得焦头烂额。李建恒大行封赏，萧迟也进了定都侯，沈泽川越级提拔为从三品指挥同知，监管北镇府事务，开始掌管诏狱。这时起初内阁不同意，但是曾遇上奏力荐，海亮业因为疫病的事情对沈泽川颇为改观，故而就这么定了下来。萧迟也揣着耳坠匣子，一直没找着机会跟沈泽川碰上面。沈泽川奔走诏狱，年前累积的案子都要挨个过目，他忙得废寝忘食，那头还要乔天涯蹲守着西红轩，好想办法把齐慧莲和纪纲找回来。乳燕闹梁，垂柳冒芽，去都的朱墙碧瓦渐露了出来，连着几日晴空万里。等到春雨绵绵那日，曾玉设宴，请了此次事件里的朋友。海亮一轻易不设私宴，又逢病体未愈，这次也没有来。沈德川到时已经晚了，他由人径直引去正堂，一掀帘，见里边竟是些眼熟的官员。韩城、孔丘、曾玉是一桌，萧迟也已经酒过三巡，搭着手臂，正听坐在下边的余小在给满堂众臣讲笑话。沈泽川一进来，余小在赶忙行礼相迎：“ 大人来得晚，赶紧上面坐。” 沈泽川退了斗篷，笑说：“ 余礼事多，诸位大人多担待，我下面坐吧。” 曾玉起身招手：“ 私宴不兴外边那套，啊，你上来，咱们都是忘年交，何必还聚这里？老韩，你叫他。”“ 是这么个理。”兰州，上来吧，就坐这里。我们几个老不中用的，今日也沾了光，跟侯爷挨一块了。侯爷，你这也算纡尊降贵了吗？ 指挥使这是踩过呢。 萧迟也似是带了点醉意，没看沈泽川，只笑：“ 在座哪位不是德高望重的前辈？我日后还得仰望各位多多提点。” 沈泽川已经落座，他跟萧迟也隔了点距离，在坐对面，伸腿就能够着，两个人都不看对方，也没相互打招呼。孔丘左右看了，笑道：“ 早听闻你们两个有过节，见了面怎么连话也不说？此次差事是一道办的， 我看很好，何必还记得那点过往恩怨呢？ 我看两位都年少有为，办事的时候也不相互推辞，不如就趁着今日这个机会一笑泯恩仇。 曾宇说着抬手， 哎，锦衣卫跟禁军也要相互照应，往后继续一起办事的机会多着呢。侯爷怎么样，成不成啊？ 萧赤也懒散地看沈泽川一眼，那目光说不清。 我哪有不成，镇抚大人给个笑脸，我还有什么不能成呢？这次也要好好谢谢大人。 我见侯爷哪次不是笑脸相迎。 沈泽川摸着酒杯， 过去的事情早忘了，这不是一直没机会吗？ 韩城是跟萧赤也喝得最多的人，见状又重新捏起了筷子，边捡着菜边说， 那就喝一杯吧。侯爷赏个脸。 于小在一直没坐，立即给他们两个满上酒。萧赤也端了杯也没起身。 那就碰一个。 按品阶，萧赤爷也确实不应该起身。沈泽川站起来抬杯时露出了腕骨。萧赤爷忽然说， 既然是平素院的酒，自然不能这么寻常的就喝了。镇抚，走个交杯酒吧。 韩城立即笑了，指了指萧赤爷，又摇头叹道， 哎，侯爷这也忒不地道了，为难兰州干什么？ 这是为难吗？我爱中他还来不及，这不是为表决心吗？ 曾玉知道萧赤爷的脾气，以为他是惦记着钟伯的仇，有意要为难沈泽川，正准备开口劝阻，那边沈泽川已经笑了。 行，听侯爷的。 沈泽川端了杯俯身过来，萧赤也能瞧见他那隐约的锁骨，两个人手臂相交，沈泽川饮酒时喉结滑动，萧赤也的目光仿佛也咕咚一声，随着酒水一道滑去了那衣袍里边。萧赤也饮得很慢，酒含在口里，眼眸一刻也没离开沈泽川。他的手臂错勾着沈泽川的时候，沈泽川能够清晰地感受出他的结实。萧赤也饮完的那一刻则是笑了一声，但谁也没听见，只有沈泽川垂眸瞧他。他眼神赤裸，里面写满了危险又蓬勃的欲望。沈泽川拖出手臂坐了回去，背上渗了点汗。萧池也好像没什么变化，在椅子上搭回手臂，侧头听人谈事。 春耕之后又是春闱，今年太学也要新招学生，我看户部又该头疼了。 孔秋哼笑， 魏怀古疼什么，他就是钱掌柜，何该他算？这些事本来早该安排得当，等到现在就已经算是失职了。 他是钱掌柜，你是活阎王。 韩城割了快，酒饱饭足。 钟伯眼下乱成那个样子，上交刑部的案子多如牛毛，再不派人去管管不成吧？ 我看阁老啊，就是在思忖着放谁过去。哎呀，兰州若是正经入朝，兴许这次也有机会啊。 曾玉感叹。沈泽川不知是热还是喝酒上脸，面上有些绯色。 我不成，我自立哪个外放了，压不住事儿。 韩城来了兴致说， 多历练历练就行了。嘿，都说督官刁钻，可督官哪比得上地方官吏油滑。我前些年跟着督察院下去查账，那些督爷老爹都奸猾得很，府里边的账簿全都有两份，你曾寻一曲了也辨不清真假。每年的钦差下去动静大，他们老早就听到了消息，赶在你到之前先把境内的灾民流民通通打出去，不让你见着。这就是考评里的境无积忧，等你到了，他们设宴摆席，寻着理由给你灌酒，一喝喝到天明，再一睡睡到天黑，人醉的连府衙大门都跨不出去，哪还有精力查账？时间一到，银子一揣，考评上勾个优，就紧接着去下一个地方喝，这就算查完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